好，晚上时间我们再接再厉，看一下这个50页以下。合法起诉呢，第五个诉讼法上的效果叫当事人恒定254条。那这254条呢，也算是国家考试呢热门的一个考点。不过呢，真正重要的考点呢，今天都讲不到，因为254条最主要是结合401条既判例的主观范围呢，两个条文相互结合呢，以这个实例题的方式呈现。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提到呢这个主要的争点，因为必须等到了401条既判例的主观范围介绍完毕之后呢，才有办法来说明呢相关的跟401条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因此今天呢，单纯针对254条的基本定义，还有89年呢。这个民诉法修正后的一些内容来跟同学说明一下。来，首先呢做一个名词的定义解释，什么叫做当事人恒定啊？各位看一下254条第一项，诉讼系属中呢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虽已转于第三人呢，但是对诉讼毫无影响。这是呢254条第一项前半段所谓当事人恒定主义的一个基本定义了。好，把这个定义呢简单的用书上的案例呈现，同学就晓得这个条文要表达的重点何在了。那后面的门关一下好了哈。所谓当事人恒定呢，立法者强调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把书上50页这个案例呢画在黑板上。譬如说甲跟乙呢，原本是诉讼的原告跟被告，官司本来是这两个人在打的，后来诉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转让给第三人。那以本案而言呢，诉讼标的是借款返还请求权，那一个借贷的权利物，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呢，也许是债权移转给丙，或者是呢乙呢把债务人的地位由丁来承担，债权让也好，债务承担也好啦，都是典型的所谓诉讼进行中，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移转于第三人。好，这时候我们来研究一个问题了。你把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地位转给第三人之后，对本案诉讼是否会发生影响呢？好，同学要厘清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啊。研究的理由在于呢，请问你甲跟乙呢都已经把借款返还请求权的权利或义务转出去了，你客观上就难以期待他认真攻防，这叫人性啊。我都已经不是债权人了，或者都不是债务人了，那讲难听一点，这个官司打赢打输呢关我什么事情哦？就甲的立场来讲，打输了我也没损失啊，因为我诉讼进行中就把这个债权呢转让给丙了，所以我要是败诉或者我胜诉也好呢，反正利益也分不到我的头上，我已经不是诉讼标的的债权了，我何必再认真进行诉讼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在研究你把诉讼标的转出去之后，你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当原告被告。所以整个立法论上就形成书上所提到的，同学翻到后面52页，日本法的诉讼沉浸主义跟我国法的当事人恒定主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德国法的一个立法呢采的是当事人恒定，日本法采的是诉讼沉浸主义，各有优缺点。那我国立法者几经斟酌之后，采取所谓修正后的当事人恒定主义。来，怎么说呢？针对黑板上这个问题，先看一下日本诉讼法的规定。日本人比较务实，他说呢，你都把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转出去了，客观上显然期待你认真进行诉讼，所以日本民事诉讼法呢，把这种所谓诉讼进行中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转让呢，规定成为诉讼程序的停止事由。有这种事情发生，诉讼就停止进行了，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新的权利人或义务人，也就是黑板上的丙丁呢出面承受诉讼，成为原告被告之后，本案诉讼才会回复进行。 这就是日本法所谓的诉讼成绩主义。那请你看一下书本，诉讼成绩主义的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叫做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合而为一，比较能够期待他认真进行诉讼。缺点是什么呢？延滞诉讼，因为只要发生权利义务转让，诉讼就要踩刹车停下来，要等到新的权利人义务人承受诉讼之后才能续行，无可避免的一定造成诉讼程序的延宕。这就是诉讼程序主义的优点跟缺点。相对应的，德国的诉讼法叫当事人恒定，这个名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转让不影响诉讼的进行，也就是甲呢依旧继续成为合法的原告，乙呢依旧继续成为合法的被告，来把这个官司进行完毕，这叫当事人恒定，也就是我国诉讼法现在所采的254条第一项前段。刚刚条文念过了，白纸黑字的告诉你说，诉讼进行中，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移转呢，对诉讼没有影响。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诉讼也不停止进行，而且继续由甲乙呢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接续着把这个官司打完。那请问同学，诉讼法上面的当事人恒定主义优缺点如何呢？刚好跟诉讼程序主义倒过来，当事人恒定主义的优点就是呢，诉讼不会产生延宕的现象，不必发生停止跟承受的效力。但缺点就是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殊难想象刑事当事人会认真的进行诉讼，殊难想象甲跟乙呢会认真把这个官司打完了。所以这为了要补救这个缺点呢，89年呢新法修正之后呢，大笔一挥呢就设计了很多的配套制度。我们一方面认为说，以当事人恒定主义为原则，不要让诉讼停止进行，二方面又希望说呢，避免这个甲跟乙呢不认真进行诉讼，所以尽量在制度的设计上面找一个衡平点。所以怎么设计呢？那你看254条第一项但书，这里翻一下小六法或53页以下，第一项但书说呢，第三人如经两造同意，得申请代当事人承担诉讼，增设了承担诉讼的规定。哎，什么意思啊？我们尽量希望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合一啦，所以诉讼不停止归不停止，但我们立法者尽量希望丙或者丁呢自己出面成为原告被告，因为你们毕竟现在才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义务人啊，你们可以自己当原告被告打官司是最圆满的，所以我们尽量希望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合一，所以鼓励第三人丁呢或者丙呢得到两造的同意，你干脆直接承担取代原告或被告的地位，自己来打官司会比较好一点。不仅如此，又增设了第二项，第二项说，前项但书情形仅他造当事人不同意者呢，还可以申请法院直接裁定准许第三人承担诉讼。比如说丁，比如说这个丙好了，丙想要呢取代原告甲的地位，成为原告来打官司，如果相对人乙不同意的话，那么法院可以直接可以申请法院直接裁定呢第三人承担诉讼。那第二项同学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这个书本有提到第二项有一个立法漏洞啦。什么立法漏洞呢？立法者只有假设他造不同意，但有可能是呢自己这一方的当事人不同意，有可能是丙想要承担诉讼，丙说我已经债权让与受让这一笔100万的债权了，我现在想要自己当原告把这个钱讨回来，也有可能是甲不同意，这个理论上绝对可能发生。如果是自己的内造当事人甲不同意的话怎么办呢？现行法就形成一个立法漏洞，没有办法直接申请法院裁定准第三人承担。所以学者建议说，这个立法漏洞将来应该透过修法的方式呢来加以呢更正，还没有修法前解释上只能够认为类推适用第二项的规定，类推的结果呢还是允许丙呢申请法院呢裁定准许他呢来承担诉讼。这是概念上来讲第二项衍生出来的一个小问题了。好，看到第二项就好， 第三、第四项很简单的技术规定，你看一下。第五项今天暂时看不到，因为它的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结合401条既判例的规定，而这个结合的部分呢暂时不用去管它，所以今天的当事人恒定我们只带你看基本的定义所在。好了，那么这个基本的定义看完之后呢，来你回到书本上，请你看到呢57页的部分，当事人恒定呢撇开跟401条的关系不说，那么基本的定义上两个简单的考点请你注意一下。第一个考点呢在57页刮胡四，当事人恒定的一个效力。来，刮胡四在讲什么呢？所谓当事人恒定的效力呢，你只要把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呢打个星就好，仅为诉讼法的效力，与实体法无关。诶，什么意思啊？各位，你回到黑板上看题目比较快了。什么叫仅生诉讼法的效力与实体法无关呢？黑板上这个案例，如果今天题目这样考你，甲把债权让给丙了，那么乙把债务给丁承担好了。那如果呢题目说丙对丁免除债务的话，那么法院应如何裁判？我们把它单纯化好了，假设说只有债权让与，譬如说是在3月1号让与，然后题目这样考你，3月1号债权让与的时候呢，3月10号甲对乙呢债务免除，或者说第二小题考你，3月10号现在是丙对乙免除债务，就这样考你，请问你法院应如何裁判？同学，这个考点在考什么呢？就是刚刚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当事人恒定只是单纯诉讼法的效果，跟实体法无关，所以实体法上的权利物，你考卷回答重点就是回归实体法一般原则。什么叫回归实体法的原则呢？像黑板这个案例，甲对乙债务免除，你要怎么写？免除无效，因为甲现在不是债权人了，不是债权，你哪有资格免除别人的债务？所以既然免除无效的话，法院依旧呢要依照调查事证的结果，依自由新政而为判决。可是相反的，如果是第二小题，丙对乙呢债务免除的话，那你就要写债务免除有效，因为丙现在是真正的债权人，所以法院应该下一个原告甲败诉的一个判决。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的，我们所强调的当事人恒定仅生诉讼法的效力与实体法无关，实体法的权利物完全回归民法一般理论的规范。那详细的案例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58页，这58页非常简单的考题，64年司法官的题目，等一下请你中场休息花5分钟看就好了，这题目有够简单了，有看一定有懂哦，所以课堂上不浪费时间跟你说明，他就是跟你强调当事人恒定之后，这些实体法上什么债权让与啦、债务承担啊、抵消啊等等呢，这些完全回归民法的一般规定决定效力，你花个5-6分钟稍微看一下题目跟你答就好了。好，这个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看完之后，第二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呢，在你书上的60页73年司法官的一个部分，那你直接翻到60页，当事人恒定的第二个万年考古题的争点就是呢，它的性质上也构成诉讼担当的一种，这应该对同学来讲很好懂吧。诶，甲把债权让给丙，甲可以继续成为原告，但是甲已经不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了，所以呢教科书上都告诉你254条的性质叫广义的诉讼担当，本质上就是诉讼担当的一种，因为当事人恒定的结果必定发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所以性质上也是典型的所谓诉讼担当的一个形态。好，只不过呢这一种的诉讼担当，73年司法官呢考你一个很无聊的概念比较，以前的问答题也考过，考什么呢？这个当事人恒定所产生的诉讼担当现象，跟我们前面念到诉讼担当的章节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 跟我们传统念过的法定诉讼担当、任意诉讼担当不尽相同。不尽相同的原因是，你把记忆拉回到呢当事人章节里面了。我们之前念过的诉讼担当，要么就是像什么破产事件法定诉讼担当，要么就是41条选定当事人任意诉讼担当，哎，这些也叫诉讼担当。不过呢，无聊的考点就来了，你以前念过的这个诉讼担当，对照你现在254条当事人恒定所念到的诉讼担当，相异点在哪里呢？相异点就是呢，你的一个分离的现象不一样。什么叫分离的原因？分离的现象不一样呢？破产事件、选定当事人事件会产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是因为你所转让出去的是诉讼法上的诉讼实施权。像选定当事人，你把你的当事人事格地位诉讼实施权转给别人，因此产生了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破产事件，破产人本人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成为原告被告？因为你被剥夺诉讼实施权，剥夺当事人事格，然后把这个地位呢转移到破产管理人身上。所以你以前念到这种诉讼担当，它的类型架构都是本来的当事人呢，因为你诉讼法上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地位被移转会过或者被剥夺所产生的分离现象。可是254条反过来，254条会发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你看黑板上这个案例，分离的原因是原本的当事人甲转让出去的是实体法的诉讼标的权限，不是因为他诉讼法的当事人事格或诉讼实质权被剥夺，不是，而是因为他转让出去诉讼标的实体法的权限所产生的分离现象。这就是呢，两者同样都叫诉讼担当，但严格来讲呢，构成诉讼担当的原因事由不尽相同啊。好，所以在这个概念下，你看一下60页中间7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来，这个题目怎么考你呢？一个问号名词解释，何谓当事人恒定？它跟既判例有何关系？第二个问号不用管它，是在考你跟401条的关联性，今天都讲不到。下列两个题目有没有当事人恒定？来看第一小题就好。甲在诉讼系属中受破产宣告，法院选任以为破产管理人，这不就是刚刚黑板上第二个小考点吗？这种情形你要笃定的写不是当事人恒定，因为这种情形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并没有移转，只是甲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地位被剥夺，如此而已。这是传统诉讼担当的问题，与当事人恒定的规定并无任何的关联性，非常无聊也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概念。第一小题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有关当事人恒定相关的重点呢，就为同学介绍到这里。剩下最主要的跟401条记判例的关系呢，就我们留到呢下册的时候再跟同学介绍。那同样的，请你往前翻，翻到50页。来，50页到50页，这是每一本的补习班用书都会提到的当事人恒定的一个万年争点，何谓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移转。同学先打个叉，这一段文字跟解答不要看，因为你现在一定看不懂了。这一段文字最主要是在结合401条既判例的主观范围，所以是后面下册才会提到的，上册的阶段你倒不急着看这一个争点哦。所以麻烦同学回家如果要复习的话呢，你这段文字暂时先不用去理会。好了，那整个当事人恒定基本的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的细部文字的说明你有空的话自己再稍微的看一下。那紧接着呢，往后翻62页以下，那62页以下这自己看的诉讼法的效果介绍完之后，起诉呢也会发生实体法上的效力，也会产生一些民法上的一个法律效果。第一个就是除斥期间的遵守，消灭时效的中断，这都是你大一民总念过的。第二个效果叫做呢， 物权篇九百五十九条，从起诉时起呢，善意占有人视为恶意的占有人呢，这都是物权篇技术性的规定，那同学自己呢稍微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关于起诉的效力呢第三节呢，我们就简单把这些争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再次强调，主轴是摆在二五三条一事不再理的相关探讨。好了，那第三节看完之后，第四节请你自己看。第四节其实我们总论就讲过了，就是那个审理原则里面89年新法修正后的事实提出主义跟集中审理主义。那这个第四节只是把我们之前口述的内容，什么书状先行啊，准备程序协议简化争点啊，受命法官调查证据的特别规定等等，把这些法条的逐条释义呢做一个说明，所以供你复习之用了。那如果你观念够清楚的话呢，这些部分可以暂时不用去理会，它只是把一些法条呢做比较细部的逐条释义，如此而已。好，所以第四节准备程序我们也不跟同学多做介绍，这相关的逐条释义呢，你有空的话自己再稍微的复习一下。好，那么这些部分呢看完之后呢，那紧接着呢有一个小地方提醒你注意，来72页以下这个问答题，90年书记官请你自己看哦，整理邱连公老师的文章，是一些很琐碎的专业法学名词解释，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只不过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些邱氏风格的名词介绍。邱老师就是呢把一些法条的规定做细部的学理分类，准备程序要进行协议简化争点，那么呢有哪几种呢协议简化争点的方式呢？那么呢邱老师做一些名词的细分，这请你等一下中场休息时间自己花个十几分钟时间看一下文字的说明，书上都有了，上课时间就不再跟你重复念一遍。但是老话一句哦，再简单的东西也得花时间看，因为这些是标准的有看就有分了。这个抽象名词的分类解释呢，平常法条都翻不到，整理这些期刊论文呢来供同学稍微的参酌一下。所以请你等一下中场休息呢，自己花一点时间把这些呢邱老师专门的名词用语呢比较琐碎细部的分类看过一遍，稍有印象，这些再考的几率呢应该是零的了。不过呢毕竟期刊论文曾经出现过，所以这些细部的学理概念你有空的时候呢花一点的时间瞄过一下，脑袋还是有一点印象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整个第四节准备程序的章节呢，这些逐条释义的部分，我们就请同学呢回家时间自己稍微的呢阅读一下。紧接着呢进入到第二章的部分，来，第二章是一个很简单的独立小单元，叫做诉之种类。这个章节要谈的内容呢同学应该不陌生，就是我们传统的诉讼类型的分类。那什么叫诉讼类型的分类呢？我们把诉讼的形态呢分成三个类型，这是各位耳熟能详的。第一个叫做给付之诉，第二个叫确认之诉，第三个叫形成之诉。这三个名词相信各位都听过。分类的标准就是以你诉讼标的的性质，你本件诉讼标的的性质如果是请求权的话啊，这个就叫做给付之诉嘛。如果是形成权就是形成之诉，那如果是法律关系本身，那它就是所谓的确认之诉。所以完全是以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法民法的性质呢来做分类。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很快的花一点时间看一下细部的学理概念。这三个类型里面有两个类型是法条有明文规定的，哪两个类型呢？第一个叫给付之诉，规定在246，第二个叫做确认之诉，规定在247。刚好这两个条文都是89年大修的条文，那么呢这两个条文不考则已，一考出来全部在考你抽象的学说理论，所以花一点时间呢把这些学理的概念稍微了解一下，不然呢到时候考出来的条文再怎么翻都翻不到了，没有人在考你法条的背诵，全部都是法条以外衍生的概念。来，先看一下246条，翻到书本的第二页以下，看第一个类型叫给付之诉。 来，几步之诉呢？246条新法的特色就是呢，放宽几步之诉的提起，放宽到什么程度呢？准你提起将来几步之诉。来，所以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呢，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给付之诉，立法者就有一个特别规定，提醒你注意，什么特别规定啊？给付之诉哦，不是只有现在给付之诉才可以提起，你连将来给付之诉都能提。好了，那什么叫将来给付之诉呢？就是请求权还没有生效，还没有到期的，如果有预先请求的必要，也准你提。譬如说，你跟我借钱，明明约定年底，今年12月30号才要还，啊，今天才6月30号，我能不能发神经说，哎，明明12月底才到期的，我先告你，请你返还100万，理论上可以哦。因为这种请求权尚未生效、尚未届期的，性质上叫将来可能发生的请求权。这种将来会发生的请求权，程序法上是准你预先提起诉讼。所以246条怎么讲呢？请求将来给付之诉，只要有预为请求的必要者呢，通通可以提起。这就是89年民诉修法很大的突破，大幅放宽的将来给付之诉。那么呢，你回到书上的第三页，那同学问的为什么要放宽，以及放到多宽呢？那么放宽的理由很抽象啊，只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一个权益。什么叫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呢？各位白话文听一下你就知道，确实呢，我们在实务的运作上有必要要承认将来给付之诉。为什么有必要要承认呢？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你任何的债权都要等到生效或者届满清偿期才能主张的话，有的时候会有缓不济急的一个现象。什么叫缓不济急呢？举一个例子啊，各位，我现在是债权人甲，你想想看，我现在是债权乙，啊，债务人呢，现在都已经在跑路了，我都知道他在逃亡了，或者债务人呢，我都知道他呢即将受破产宣告。在我们实务的运作上，有些客观事实这么明确，那你现在不准我先告他，因为他的借据是到年底才到期的，年底才生效，那么呢，你硬说要等到年底才能告，啊，我现在就两眼看着他呢，站在港口呢，准备要偷渡了，或者说呢，根本呢，我听到消息说他8月、9月就要受破产宣告了，那我还傻乎的等到年底呢，12月底呢，我的债权生效，我再告他吗？等到那时候再告他，拿到的一张呢债权凭证，确定了胜诉判决呢，等到你要去申请执行参与分配的时候，没有你的份了。所以站在债权的观点，他的想法是，我都已经知道他即将无资历，即将不能清偿了，最好保护我的方式就是提早让我可以对他诉讼。提早诉讼的优点就是提早取得确定判决，提早取得执行名义，提早去强制执行，不要等到呢年底再做，亡羊补牢，那时候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了，现在都知道他快破产快跑路了，你不趁他现在银行还有存款，趁他现在房子还在的时候赶快去执行他，你傻傻等到年底，那我的债权岂不是永远没有办法保障？所以立法者说，基于一个保护债权人权益的观点呢，将来的请求权有预为请求必要的，一概从宽，准你先提起诉讼。那如同刚讲的，准你先提起诉讼最大好就是准你呢提早取得执行名义，有提早强制执行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好了，在这个前提下，那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法条写得很抽象，说要预为请求，各位啊，你将来246条如果看到考题的话，它只有一个考法，这个考法就是呢叫你自己写作文， 一定是丢一个实例题，然后问你说这个案例里面债权有没有预为请求必要。哎，怎么说啊，我们的立法者有点矛盾，矛盾在哪里呢？一方面希望保护你的债权让你预为请求，二方面又觉得要限缩。为什么叫做矛盾呢？他认为将来给付之处如果不限缩范围的话，那任何人都可以在请求权尚未生效尚未届满时就任意提起诉讼，那如此一来会架空民法上关于清偿期规定的一个立法原则。有道理的，如果我跟你借钱的约定是年底再还，那年底还没有到任何人都可以提早告我的话，那我约定期限约定生效件岂不是成为毫无意义的句文吗？所以一方面要兼顾到这些呢所谓的期限啊清偿期啊停止条件等等的规范目的，所以又不能够说一切没有生效没有借清偿期的债权都能提早主张，这样也放得太宽了。所以我们干脆用一个标准呢很抽象，叫预为请求的必要。你这个还没有生效还没有到期的权利呢，要有预为请求的必要才准你先告。好啦，头痛问题来了，什么叫预为请求呢？学界的通说叫没有标准答案，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个案认定。那怎么个案认定呢？同学看一下第三页，看一下编者案的部分，这个是学者的各说各话啦。那同学呢你就看一下我们书上的整理，那沈冠霖老师黄国昌老师呢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标准，那请你看一下呢，像第三页以下编者案的部分，黄国昌老师认为预为请求有两个辅助的标准。第一个呢，债务人的态度，如果债务人老早就表明拒绝给付或者隐匿逃亡的情形的话，就算是预为请求必要。所以黄国昌老师第一个辅助的标准叫债务人的态度，第二个叫做给付义务的性质，越有急迫性质的给付，譬如说抚养费请求权，越能准你的预为请求。所以呢，我是你老爸的情况之下呢，我可以预先请求你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抚养费，因为这抚养费的性质有急迫性，如果要等到八九月呢才能请求的话，搞不好老早就已经饿死后，所以我八月份的生活费不能拖到八月份才告，我希望七月份就告赢就有执行力了，这样八月一到我马上就可以执行了。如果八月份的生活费要我拖到八月份才能告，等到告赢的都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搞不好我八月没钱就已经饿死了也说不一定。所以呢，要看的给付用的性质，越有急迫性的越应该从宽解为有预为请求必要，这是黄国昌老师的一个概念。那你补充一下，许淑兰老师呢还有第三个辅助的标准，许淑兰老师说呢，有时候也可以从债务人的资历来做判断，债务人的资历如果显著恶化也算是有预为请求必要。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叫没有标准答案，学者各说各话，那你考试的时候看到实例题呢，你就分点分项，就按照这三个标准去涵盖你自己的函涉题目的事实呢，言之成理就好了，没有标准答案。所以题目如果告诉你说债务人的公司跳票连连，题目就是暗示你他的资历极度恶化，所以你就可以提早提起将来给付之处。或者题目暗示你说这个请求权是抚养费赡养费，那题目这样解就是暗示你这个权利有所谓的急迫性，越有急迫性的越有预先请求必要，所以完全就是弹性浮动的标准，看题目暗示你的事实呢函涉到这个法律理论，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了。那以上是呢预为请求必要呢法律上的一个概念，所以同学千万不要去背第三页的立法理由，有些同学真的很厉害哦，小六法旁边贴立法理由硬背也没有必要啦。像你看一下第三页立法理由的第五行以下说呢，依照呢日本国的判例见解呢，可以提起将来给付之诉的，譬如替代性给付、补充性给付。德国诉讼法说呢，如果是呢日历上日期到来定立者，就是付期限的请求权，或者是继续性的给付关系，也可以提将来给付之诉。拜托你不要去背这些，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类型，在我国的诉讼法上全部都是以欲为请求为必要，所以说个案具体的案例呢去函涉判断看看有没有欲为请求的必要性。那只不过呢稍微请你注意的是一些专有的名词，你看一下第四页以下，借这机会熟悉一下，这个不难，只是说名词的翻译你懂之后呢看期刊论文会比较简单一点。第一个名词负期限请求权，这个不用多讲，譬如说呢负有这个呢始期或终期嘛，民法上的概念。有些的债资关系是负终期的，譬如说呢到4月1号呢截止失效，那负始期的呢是始期届至才生效，譬如说呢这个债资关系是3月1号为始期，那3月1号才生效，所以这是负始期或负终期呢合称为负期限的请求权。二跟三这里看名词的标题就知道。来，要特别说明的呢第六页第四个专有名词继续性的债资关系，这名词蛮常见的，复习一下什么叫继续性债资关系啊。譬如说呢这个劳务契约雇佣契约啊，每个月可以跟老板领薪水，所以雇佣契约就是典型的继续性债资关系。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给付的义务无法一次履行完毕的，就叫继续性债资关系。比如说雇佣每个月领薪水，每个月要上班服劳务等等，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继续性的债资关系，非常简单的名词，借这机会复习一下。那这边强调重点是继续性债资关系未到期的给付，如果有欲为请求必要，当然也可以提将来给付之诉。所以期刊论文上曾经写过，我现在能不能跟老板讨到年底的薪资，现在才6月30号，我能不能先告老板给付我8月9月到12月的薪水呢？答案是可以的，只要你有欲为请求必要。譬如说题目告诉你老板已经连续3个月发不出薪水，公司都在跳票，这种迟延给付财务恶化，题目就是在暗示你说有欲为请求的必要，所以不用等到年底了，你现在就可以告公司要求8月份呢到12月底为止的薪水了。所以完全是个别的案件呢来去判断有没有欲为请求的情形。好，那第七页的负停止条件，停止条件这个名词推定同学都知道了，不再重复。来，第八页第六个名词第七个名词注意一下，代偿请求跟补充性的给付。代偿请求呢，是我们下礼拜才会讲到过，它是在客观合并的类型才会提到的，所以今天先跳过去，先看补充性给付。所谓补充性给付的名词，最典型的像民法上的保证契约。诶，什么叫补充性给付啊？就是债务人负的是第二线的清偿责任，不是负第一线的清偿责任，而是第二线清偿责任，所以它的给付义务是一个补充性第二线的一个呢替代方案，要主债务人还不出钱来才轮得到保证人还钱，所以保证责任是最典型的呢补充性的给付义务，这就是专有名词的补充性给付的概念，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剩下的名词呢都很简单，请同学自己看一下书本，我们只是借这个机会把一些常见诉讼法上专有名词呢借这个机会跟同学复习一下，免得你将来看到相关期刊论文的时候看不懂这些名词的概念。好，整个给付之诉的重点很快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这个呢给付之诉的概念呢看完之后呢，那紧接着同学来看一下第二章确认诉讼。所以这也是89年民诉呢大幅修正了247条，那严格来说确认之诉的考点比给付之诉呢高得多了，所以你看一下新法修正后247条怎么讲的。这个法条修正之后呢条文变得落落长了，那么结论还是一样，放宽确认之诉的范围，所以请同学先记一下结论。反正89年新法修正的重点都一样，都是采放宽的前提， 给付之数放宽，确认之数也放宽，都是尽量希望放宽诉讼提起的可能性，以达到定分指征的一个目的。好，既然如此的话，来看一下确认之数呢新法的内容跟修正的特色，请你直接12页对照13页，先看新法内容，再看13页新法特色的一个简介。来，第一个新法的特色，看一下13页，扩大确认之数提起的范围。为什么说扩大呢？来，你看一下247条1项的规定。法条说啊，确认法律关系存否之诉，非原告有急受确认判决的利益者，不得提起确认证书真伪或法律基础事实存否之诉一同。来，念完之后，第一个重点就是放宽确认之诉的范围。现在你能打确认之诉的，除了法律关系之外，还包括证书的真伪，还有基础事实。最重要的就是增列的基础事实可以提确认之诉。来，怎么说呢？各位要了解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法修正，邱老师他们都写文章专门讨论。旧法时代确认之诉只能确认法律关系，不能确认单纯的基础事实。怎么说呢？举例同学就知道什么叫基础事实，什么叫法律关系了。来，请问同学啊，我今天能不能打一个确认甲乙间买卖关系存否之诉？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买卖关系就是法律关系本身，当然可以打确认之诉。那可是再请问你，我能不能打一个诉讼叫甲告乙确认今天有一个老百姓呢，很像刁民哦，他有一份状子递到法院打确认之诉，一看大家傻眼了，他确认什么东西呢？确认我们两个签的契约内容违反公序良俗。各位啊，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这件事叫做什么呢？单纯事实的确认，只是要确认有没有违反公序良俗，这个在旧法时代绝对禁止。因为旧法的247条不准你针对事实本身提确认之诉，但是在新法修正后，答案叫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为了扩大诉讼解决纷争的机制，第一项明文的告诉你基础事实可以打确认之诉，但是有一个紧箍咒的限制，第二项。所以将来在思考这个问题写考卷的时候呢，基础事实的诉讼重点是在第二项。第二项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打确认基础事实存否之诉，一定要以原告不能提起呢其他诉讼为限。请你特别打两个星号，这是确认之诉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新法考点。什么叫做不能提起其他诉讼为限呢？它的定义呢，你可以直接注记在小六法旁边。所谓不能提起其他诉讼，就是这一个基础事实呢，如果没有办法衍生出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某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办法衍生出特定的法律效果、特定的法律关系的话，那它就是第二项所谓的不能提起其他诉讼。所以相反的，某一个基础事实如果可以衍生出特定的法律效果或特定的法律关系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单纯针对基础事实起诉，你就只能针对衍生的法律关系起诉。这就是247条第二项立法理由书所提到的，很合理的。立法者说吼，如果所有的基础事实都能无条件的允许你们打确认之诉的话，那会造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因为某一个基础事实如果都可以衍生出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了，那你应该直接对法律关系起诉啊，就没有必要让你对事实起诉。来，像黑板上这个案例最明显，请问同学，你能不能打一个确认甲乙间的契约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诉讼呢？答案叫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民法上已经有一个特定的法律效果，叫什么呢？法律行为无效。既然已经有特定的效果，衍生出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就是该买卖契约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已经有一个具体的效果，具体的法律关系衍生出来了，那你就只能老老实实的针对那个法律关系打诉讼。所以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打确认甲乙间买卖关系存否的诉讼，不准你针对违反公序良俗与否再行诉讼争执。各位，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因为立法者说如果可以先准你呢确认违反公序良俗的话，没有意义啊，浪费司法资源。因为你确认完之后，你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研究啊这个法律关系是否有效。所以你这个诉讼打完了，你将来如果再打一个确认买卖关系无效的诉讼，那这样不是叠床架屋？你既然主要的目的是要 argue 买卖契约是否有效，你应该直接就打买卖契约存否的诉讼，干嘛先对公序良俗加以确认呢？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紧箍咒条款的限制。所以247条第二项讲，如果那个基础事实可以衍生出特定的效果或特定的法律关系的话，你只能针对特定效果或特定法律关系呢来提起诉讼，不准你针对呢基础事实本身呢来加以提起诉讼。所以增设第二项之后，各位有看期刊我就知道国内学者怎么讲呢？国内学者说这叫立法者虚晃一招。什么叫虚晃一招？名义上扩大确认之诉，扩大到基础事实也可以起诉，实质上等于完全没有修正。为什么呢？因为殊难想象哪一个基础事实不会衍生法律效果，不会衍生特定的法律关系的，这恐怕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基础事实 95% 以上一定都会具体衍生出一些特定的效果或特定的关系。既然大部分都会衍生，那你现在增设说基础事实可以提起诉讼，似乎没有太大的营养价值了。这就是期刊论文的小小的酸了一下立法者，说你理论上放宽说基础事实可以起诉，但是第二项的紧箍咒加上去之后，实际上呢可以起诉的情形可以用少之又少，微乎其微了。好，那接着再看第三项，前项情形如果可以利用同一诉讼程序提起其他诉讼，审判长应阐明当事人可以随时做变更追加。也就是老百姓告错了，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你提起确认诉讼，要求确认法律行为呢违反公序良俗，法官就阐明说为什么你要确认违反公序良俗呢？当事人如果说因为违反公序良俗买卖契约无效，所以我最后还要再打一个确认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那法院行使阐明之后就确定这个公序良俗的事实会衍生出特定的效果，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以他就依照第三项阐明当事人说你不能这样告，因为有第二项的限制，所以麻烦你变更你的诉讼，变更成确认买卖关系无效的诉讼。法院可以任意阐明，当事人也可以任意变更，完全不受呢诉之变更追加章节里面255条的限制。这就是第二项跟第三项的结合，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观念。好，以上是呢确认诉讼89年第一个修法的重点，放宽确认之诉的范围，连带的基础事实也可以提起诉讼。好，那么这一个呢特点看完之后，紧接着你翻到20页，来20页看一下第二个标题，也请打个星号。89年呢新法修正确认之诉第二个重点所在，这重点叫做呢必须有确认利益才能够提起确认之诉，这也是呢确认诉讼章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考点，要有即受确认判决法律上的利益，一般俗称为要有确认利益了。这里大三应该也背过， 要有确认利益的案件才可以提确认之诉。好，这里要请你用力的背一个判例的见解。同学想也知道考你什么呢？何谓确认利益？抽象的不得了的名词。那法科的考试就是要同学在考卷上尝试着去解释，去说明这些抽象的概念。当你看到一个题目，你怎么在考卷上描述说它有确认利益呢？那你看一下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注释21，52年台上字1922号判例。来看一下呢，光弧一出体字的部分。所谓极受确认判决法律上利益，是指法律关系的存否不明确。这其实我们在讲共同诉讼章节讲过，今天5分钟很快复习一下。确认利益有3大要件，第一个就是判例讲的要有法律关系不明确，第二个要件叫做呢，这个不明确会导致当事人呢司法上的地位受危险，当事人民法上司法上的法律地位呢会因为这个不明确的结果呢受有危险。第三个要件是呢，该危险呢得以确认判决除去。这就是所谓确认利益呢学理上面的跟判例见解的3大要件。所以呢讲白一点啊，真的有题目考出来考你解释确认利益的时候，你就是分点分项把判例背出来，然后考卷上分3段去函涉说明说呢，这个题目符不符合确认利益的3大构成要件。好，什么叫法律关系不明确呢？翻译成白话文，这同学应该有印象。所谓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就是一定要有对立的相对人。所以呢，国家考试如果考说甲对乙提起一个确认某某法律关系，比如说确认甲乙之间买卖关系无效不存在的诉讼，然后题目说某乙抗辩说呢，自始至终我也主张买卖关系无效不存在，这时候这种题目就是暗示你说本件诉讼法院应以呢原告之诉欠缺确认利益为理由呢程序不合法驳回，因为根本不存在立场跟你对立的当事人。你说买卖关系不存在无效，他也说对啊无效啊，那这时候根本不存在一个立场跟你相冲突对立的被告，欠缺所谓对立的当事人。欠缺对立当事人，那么学理的评价就是并没有所谓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况。所以判例所谓的法律关系不明确，白话文的定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立场跟你相冲突相对立的一个他造当事人啊。所以欠缺对立当事人的情形，欠缺确认利益，法律效果就是程序不合法呢来加以驳回，这是确认利益的第一个概念。再来第二个概念就是呢，要你的司法上地位有受侵害的危险。来，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法律关系不明确或事实的不明确，对你的法律地位呢毫无危险可言。来举例来讲，最典型的甲列乙丙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乙丙间买卖关系无效不存在的诉讼，然后题目告诉你说经查呢甲跟乙丙呢素不相识。诶，什么意思啊？甲跟乙丙素不相识，那乙丙间的买卖契约呢也与甲无关，甲就是一个单纯的第三人啊，他呢闲闲没事干，你们两个我也不认识啊，就算认识好了，你们之间买卖契约有没有效也跟我毫无任何的关联性。 那我就是单纯觉得说你们这个契约怪怪的吼，我就呢站在公平第三人的角度，我来当原告确认你们的买卖契约无效不存在。这就是典型的欠缺确认利益。欠缺的点在第二个部分，你的司法地位并没有任何危险。哎，别人的买卖契约有没有效关你屁事啊，跟你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话，你为什么这么无聊当原告打这个官司呢？法院就以呢欠缺确认利益为由呢程序不合法驳回。第三个情形是你这个呢危险必须要得以判决除去。如果虽然法律关系不明确，虽然司法上地位有危险，但你这个不明确的司法上危险无法用我国的判决除去的话，那为了避免无意诉讼起见，你也不用打确认之诉了。那什么叫做呢该判决得以该危险得以判决除去呢？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是有些情形叫做根本无法以判决除去的，譬如说外国法院不承认本国判决。这我们先前在共同诉讼章节讲过，甲跟乙呢在台湾打一个呢确认之诉，然后题目告诉你甲乙都是外国人，然后呢法律关系的标的也都在外国，那这个完全跟本国关。你们两个假设是法国人，然后要确认什么买卖契约，买卖房屋的契约无效，房屋在哪里，房屋也在法国后，那整个当事人是外国人，标的的法律关系跟标的物呢也都在外国，反正就是我国公权力执行不到管辖不到的地方，然后法国跟台湾之间又没有司法互相承认。所以请问你们两个法国佬呢每次在台湾打这官司干什么？浪费台湾的司法资源，台湾法院就算判你赢了，这个判决拿到国外也没办法使用。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该司法上危险的地位没有办法用台湾法院的判决除去，那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无意诉讼起见，你也不用来台湾打官司了。这就是呢最高法院判例所宣示出来的确认利益的三个构成的要件，遇到实际案例同学就一的加以函涉说明来解答说到底这个确认之诉有没有确认利益。好，以上就是呢新法修正的第二个重点，所有确认之诉都要以确认利益存在为前提。那剩下21页有一些呢很琐碎细部学理的说明，这你有空的话回家再自己呢稍微的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再来你看一下23页确认诉讼呢第三个呢解释的重点，确认对象必须要明确特定。这是废话，你所确认的法律关系或基础事实呢都要在书状中明确的表明说是哪一个法律关系或哪一个基础事实呢，这样才算符合所谓明确特定的一个要求。好，以上就是呢89年的民诉法修正之后关于确认之诉的三个重点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收尾的阶段呢，我们书上后面呢24页有一个97年台大法言，那这个台大法言的部分呢后面呢讲完序论才会回过头来看，因为这涉及到邱老师的一些呢特殊理论的一个整理，必须讲完第一章序论的部分才有办法来看，所以这个题目先跳过去。那我们剩下的时间请你翻到前面17页以下，这个17页以下以往我们跳过去了，但是呢同学都很用功哦，跳过去不讲的你自己回家会翻，那回家会翻10个同学有9个看不懂，另外那一个是因为没有看哦，不是因为看得懂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还是花一点时间跟同学说明一下，免得呢每一次呢看完之后呢大家都一样的问题看不懂在写什么。啊，这个看不懂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说你程度不好，是那个呢相关的见解很抽象，抽象的理论又要用文字表达呢难免会有表达上的障碍，所以会形成你呢初学阶段呢看不懂的一个情形。那它又是早期常见的万年考古题，最近冷了好一阵子没有出现，但是70年代呢 密集的曾经出现过，那以前红过哦，现在呢稍微提醒一下，免得呢有时候国家考试不晓得哪根筋不对，突然又给你出现这个无聊的争点哦，所以还是花一点时间跟你提一下，来什么样奇怪的理论啊？你看一下十七页这个问题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令章程时，有争执的股东得否提起一个所谓呢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莫名其妙的问题考你，能不能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一个诉讼？你把股东会决议呢圈起来，相类似的考题可以无限延伸，我也可以改成确认买卖契约无效，也可以改成确认租赁契约无效，或确认呢这个所谓的委任契约无效，噼里啪啦要考你可以有上百种考法。好啊，它的考点在哪里呢？来，这个东西哦，同学回到黑板上，怪归怪，但是呢其实不难懂，所以就当作听一个呢早期的古老理论呢，让你了解一下这个争点。这个理论呢，说真的，现在年轻一辈的这诉讼法学者，或者说呢邱老师、骆老师他们都不提了。讲白一点，会考这个的一定是实务界的老师，因为国内学者没有一个人赞成这样的一个奇怪理论，所以没有人去提这个东西。只是呢早期实务界呢很流行这样的理论，那以后呢国家考试难免会有一些实务界老师出题呢，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纯粹是实务所创设的非常畸形的理论。来，这个畸形理论的结论呢，你直接写在书本旁边。口诀就是这样，最高法院呢区隔法律行为跟法律关系的异同点，他们有一个奇怪的口诀，就叫法律行为不等于法律关系，然后底下还有一句法律行为只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就这两句口诀，请你呢稍微的记一下。来，再讲一遍，法律行为不等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只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念完了，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回到黑板上，请问你，在早期实务的见解，还有等一下带你看到这个考题，他们怎么讲呢？当事人能不能提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确认买卖契约无效？来，请问你，股东会决议这五个字在民法上叫法律行为。各位把记忆拉回到大一民法总则，法律行为分成三种类型，哪三个呢？单独行为、契约行为，还有第三种叫什么呢？合同行为。平行的意思表示，单独行为叫单方意思表示，契约行为叫双方合致的意思表示，合同行为叫平行的意思表示。譬如说什么呢？股东会决议、社团总会决议，凡是那个表决通过的决议行为都叫合同行为，是一堆人平行的意思表示，大家共同赞成或共同反对，这种呢平行的意思表示就称为合同行为。那无论如何都是法律行为的一种类型，所以股东会决议是标准的法律行为当中的合同行为，多数股东平行的意思表示。那买卖行为、买卖契约是最典型的契约行为，所以考你能不能打一个确认买卖契约无效或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就是在考你能不能提起确认某某法律行为无效。实务见解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依照现在修正后的247条第二项， 我们的逻辑是法律行为不等于法律关系，所以呢法律行为只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所以你针对法律行为本身去打确认之诉，等于是你对基础事实本身提确认之诉。那基础事实能不能提确认之诉，要看这个基础事实呢有没有衍生出具体的法律效果或具体的法律关系，如果有的话就只能以该具体的法律关系呢来作为诉讼的一个内容，不准你针对该基础的法律行为呢来提起确认之诉。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来你看这个题目的解答，能不能提确认股东会绝无效之诉，你看18页呢人家怎么写的。那你先看括弧二，股东会决议的有效与否，如果是某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发生或消灭的事由，自属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这不是黑板上讲的法律行为本身只是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所以呢能不能对基础事实提起确认之诉，完全就看有没有符合247条第二项，如果符合还是可以单独起诉。于是你接着看第三段，至于是否符合上开要件，就是247条第二项的要件，要依具体个案审认。来，下面就要请你用红笔画起来，如前例中对于股东会决议选任董事如有争执，当事人可以直接提起确认委任关系存否之诉，以达诉之目的，此时即不得提起确认股东会决议之诉有效无效。诶，什么意思啊？法院要阐明当事人说，就像刚刚黑板的例子啦，你拖听几遍就习惯了这些推论的逻辑了。刚黑板上举的例子怎么讲呢？法官阐明你说，哎，老兄，请问你为什么要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就像刚刚我们黑板上的案例，你提起确认什么法律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法官先问你为什么你要确认违反公序良俗，反正你只要是对基础事实起诉，法官就先阐明问你说你为什么要对那个基础事实起诉。所以回到书本，当事人如果回答说，我针对股东会决议起诉确认，目的是因为股东会决议呢推派 A 做董事长，或者呢决定要解任 A 董事长的职务，我认为 A 不适合担任董事长，或者认为 A 不能够解任董事长，我是针对股东会决议内容关于解任选任董事长的行为呢有争执，那这时候呢实务见解认为，那代表这个股东会决议这一个法律行为这一个基础事实有具体衍生出一个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叫董事长跟公司间委任关系是否存在，有具体衍生出法律关系的，你就只能针对董事长跟公司现在还有没有的委任关系存在呢提起确认之诉，你就不可以单独针对基础事实针对股东会决议呢来提起确认之诉。有够怪的逻辑，但是各位应该不难懂，这整个理论的前提就是架构在法律行为不等于法律关系，所以这个法律行为股东会决议衍生出一个具体法律关系，就是公司跟董事长间的解任是否合法。那公司跟董事长间的解任是否合法，就涉及到公司跟董事长之间委任关系是否存在，有具体衍生出一个特定的效果特定的法律关系存否争执的话，那你就只能针对那一个特定的法律关系去打确认之诉，否则就会违反247条第二项。相反的，你再回到书本看括弧三的后半段，相反的阐明的结果，如果法官问当事人说，你为什么要对股东会决议提起确认之诉，当事人的讲法是，因为我是小股东，我经常闹场，所以股东会决议呢内容是要停权，停止我的股东权，那我认为这个停权的决议违法，所以我要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那这时候你看书上怎么写，当事人的争议是为了要确认自己的股东权有没有被停权，那因为民法上并没有股东权这个章节，公司法也没有股东权相关的具体规定，所以解释上可以认为 股东权本身并非是现行法律所明文承认的一个法律效果，所明文承认的法律关系。所以既然现行法并没有明文承认这样的一个权利名称、权利概念的话，那就代表说呢，它并不是所谓一个具体衍生出来的法律关系权利物。那既然没有具体衍生权利物的话，你就只能针对基础事实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单独确认寻求救济。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呢法学理论跟逻辑，怪归怪，但是完全不难懂。反正他的思考就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法律行为不等于法律关系，第二个阶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去讨论这个法律行为会不会衍生出具体的法律关系、法律效果。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单独对基础事实提起，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例外的可以针对基础事实加以起诉。那就简单的用呢17页18页相关的文字说明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以上确认之诉247条呢新法修正的重点还有一些衍生的学理概念，我们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最后来看第三个类型，来看一下形成之诉。来，形成之诉是唯一呢不涉及到新法修正的，它是传统就一直存在的一个类型。那它的定义就是呢，只要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形成权的，全部都叫形成之诉。好，既然如此的话，同学将来复习这个类型非常简单。形成之诉在国家考试上面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叫形成之诉的类型区分，第二个重点叫形成判决的法律效果。好，什么叫做类型区分呢？其实这个呢反而重要，是晚近期刊论文常常提到的，也是形成之诉可以说这个章节呢必考的一个争点。我们的学理上把形成之诉分成两种类型，就是各位28页看到非常重要的区分。第一个叫普通的形成之诉，第二个叫形式的形成之诉。好，所以各位呢在考卷上面要回答重点就是这两个名词的差别还有区分时义。区分时义最重要，因为所有法律类型的分类必定有区别时义，没有区别时义的就没有必要做类型分类，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学逻辑。所以它硬是给你区分成两个类型，一定是这两个类型呢在法律上有区别的意义。如果没有任何的不同点，没有任何区别的意义的话，干嘛这么无聊做类型的区分呢？所以呢类型区分的重点就是考你区别的时义。好，那先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区别的标准好了。来，这两个名词普通的形成之诉跟形式形成之诉区别的标准何在呢？同学可以直接下一个结论，大部分 95% 甚至 99% 的形成之诉都是普通的形成之诉，只有少数的形成之诉才是呢形式的形成诉讼。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呢？来，这两个名词差别你先看一下书本。各位看一下形式的形成诉讼，叫法律没有规定形成权的要件基础呢及具体的形成内容者即属之，这是呢文绉绉的学理概念。那同学注记一下，这是早期学说的定义，现在呢比较新版修正后的期刊论文的定义，你稍微注记一下。现在比较精确来讲，所谓形式的形成诉讼呢，它在法律上的特色叫做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形成权的效果。那再讲白一点，邱老师他们定义的比较精确， 刑事的刑程诉讼，你干脆直接用留日派最新学说的定义，这个定义叫做赋予呢多样化的刑程权效果。写这些学理概念呢比较简明扼要一点啊。如果说有一个形成权形成诉讼，它具有多样化的形权形成效果，可供法院自由裁量的话，那这个类型就叫刑事的形成诉讼。所以精确的定义，刑事的形成诉讼呢，现阶段呢学界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改成说多样化的形成效果，可供法院自由裁量，符合这个定义的就叫刑事的形成诉讼。好啊，怎么用呢？各位啊，你看一下黑板上的案例，来请问你了，看起来很抽象，实际上用起来有够简单。来请问同学，甲告乙裁判离婚之诉，或者说呢你常看到的民法244条撤销障碍债权之诉，或者民法总则呢74条暴力行为急迫轻率无经验所谓的撤销，这些我们刚讲过 99% 的形成之诉，为什么全部都是普通的形成之诉？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形成权形成之诉，它在法律上的定义都是它只有单一的形成效果，法院没有裁量权。哎，什么叫单一的形成效果啊？离婚如果构成要件具备，你就只能判离婚嘛，不可能判分居，我没有分居这个效果，就只有那一个离婚的形成效果，你没有选择。244条撤销障碍债权之诉，构成要件具备，你就只能判撤销法律行为，你也没有第二个效果可以选择了。74条也是一样，所以啊，这叫单一的法律效果，法院没有多样化的效果可供裁量，所以绝大部分的形成之诉性质上都是普通的形成之诉。那什么样例外的叫做刑事的形成之诉呢？这你用背的一定也背烂了，譬如说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诉。哎，裁判分割共有物之诉为什么叫刑事的形成诉讼？因为你一定背过，这个诉讼呢，分割的方法呢，具有多样化的分割方案，尤其是99年物权篇修正后824、824条之一，提供多样化的分割效果，原物分割、变价分割、金钱补偿、原物兼金钱补偿，随便你选啦，有好多种弹性多样化的分割方式，所以具有多样化的形成权效果。最重要的是还供法院自由裁量，法律明文规定法院不受当事人声明的拘束，本于职权妥适决定最合适的分割方案。你们写你们的，你们说要变价分割，我法官觉得原物分割比较好，那是听我的，我比较大吼。所以呢，这个法律效果的裁量呢，赋予法院呢主导的权限，多样化形成效果的自由裁量，这个就叫做刑事的形成诉讼。这就是概念上来讲的两个类型的区分。那同样啊，如果你念过日文的话更好区分，刑事的形成诉讼日文翻译过来的刑事这两个字在日文上的概念就是表面假象的意思，所以叫表面的一种形成之诉。什么叫表面的形成之诉呢？就说你们当事人是配角啊，这个形成诉讼的内容效果呢法官来主导，法官有多样化选择裁量权限，你们当事人在状纸上面所声明的形成效果反而是一个表面表象的东西，仅供法院参考，法官不受你们声明的一个拘束，这就是所谓呢刑事的一个形成诉讼概念。以上就是所谓呢类型区分的标准。接着来看一下区分的实义。来啊，我们为什么要区分成普通形成之诉跟刑事形成诉讼呢？国家考试的重点在这边。区别实义在于刑事的形成诉讼本质上是非讼事件，应该适用非讼法理来审酌。 普通的形成之术本质上叫诉讼事件，应该要适用诉讼法理来解决。这个结论请你用力的记起来。至于您就会问，什么叫做诉讼法理，什么叫非讼法理呢？那同学注记一下，这个很抱歉今天也没办法跟你讲，你注记一下参考我们序论的1-17页以下，这个是整个上册结束最后再讲回邱老师理论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题来谈序论的部分，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的区别，详细的文字在各位书上的1-17页以下，这留到序论再说。今天你反正先有一个基本观念，哦，原来形成之术这样分，重点就是普通的形成之术适用诉讼法理，然后呢刑事的形成诉讼适用非讼法理。那你简单听一下好了，诉讼法理就是我们之前教过你的，什么叫用诉讼法理啊？各位呢，先前书上呢序论的部分呢78页以下第五节所提到的5-78页民事诉讼的审理原则，什么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啦、处分权主义啦、公开审理主义、集中审理主义等等，噼里啪啦吼，78页以下这些原理原则叫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就是俗称的诉讼法理。所以大部分的形成之术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5-78页以下，也有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的适用，也有集中审理、事实提出审理的一个适用，也有自由新政主义的适用，大部分都是回归诉讼法理。那非讼法理的部分，这是序论1-17页会提到，诉讼非讼法理的特色就是强化法院的职权主义，强化法官的职权主导。细部的内容呢，讲到非讼法理1-17页以下会再详细说明，初学阶段只希望你简单记这个结论，了解一下这个理论的背景，诉讼法理跟非讼法理的区别。所以绝大部分的形成之术都还是用诉讼法理来处理，它的理由呢就在这边。那先简单让同学了解一下这个形成之术呢，为什么要区分成呢普通的跟刑事的形成之术，原来就出在于呢不同的类型呢审判的法理基础不一样，这个前提的概念先请同学稍微的理清一下。那中场休息前你最后再来看第二个阶段形成判决的效力。来回到形成之术的章节呢，往后翻，来形成判决的效力呢叫做呢对事效，在46页以下有形成力呢跟所谓呢对事的一个效力，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殊效果。同学定背过一个口诀，形成之术的对事效，什么叫对事效啊？就是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会发生效力，任何人都受到形成判决的效力所及，不得做相反的主张，这个叫对事效。譬如说离婚之诉告赢了，婚姻关系消灭，这个消灭的结果呢，除了甲夫乙妻要受拘束之外，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受拘束，任何人都不能为相反的主张，任何人都要承认甲乙的婚姻消灭了，不能够做不同的一个主张了，这叫形成判决的对事效。那唯请同学注意的，来你看47页最下面花湖三人的范围，来这边你打个星号，形成判决效力只有一个考点，就是对事效只有在原告胜诉的时候会发生，就是47页阿伯数字第一点，胜诉才有对事效，败诉的时候没有对事效。因为你看一下48页，形成之诉败诉的第一句话，性质上为确认判决，于判决确定时发生既判例，此既判例只存在当事人相互间，只有一个确认的效力，除非法律有例外规定的情形。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啊，很简单的逻辑啦， 所谓败诉的时候没有对事效，这个理论是为了保护不特定第三人所设的一个规范。法条没有讲，又是一个纯粹的学说理论，我们中场休息前花三分钟你听一下就好了。哎，对事效的理论如果败诉的话，学者怎么讲呢？学者说有些的形成之数可能具有多数的形成权主体，那你去想一个逻辑，什么叫多数的形成权主体呢？这我们举一个教科书最常举的例子，看实例题你就清楚多了。之前我们讲了 N 遍的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今天同学啊，假设 A 到 Z 26个股东大家都看公司不顺眼，大家都想撤销股东会决议，这时候假如只有两个人先带头起来革命，只有 A 跟 B 先提起诉讼，万一他们赢了，赢了刚刚好造福大家，形成判决对事效，消灭股东会决议， A 到 Z 26股东都开心，都希望这个结果，所以胜诉的时候发生对事效，理论基础就在这边。对事效的结果有助于呢法律关系的安定，统一了法律关系之后，别人就不能再争执再起诉了。可是相反的，万一不小心呢，你比较呢这个饭桶一点后，你的官司打输了， A 跟 B 不晓得什么原因败诉了，败诉如果对事效那不得了，败诉有对事效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所有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要受到判决的拘束啊，判决结果是败诉，就是股东会决议没有消灭，维持有效的现况，这时候谁会跳脚啊？其他的形成权主体 C 到 D 其他24个人跳脚说，我们都还来不及告你们两个饭桶就告输了，然后对事效害我们其他也不能告，要受到确定判决效力的拘束，不得另行起诉，不得为相反主张。那这样学者说不好也不对啊，因为毕竟在实务的运作上，形成权可能有多数的主体存在，我们并没有办法强迫多数的主体呢要合并的提起诉讼，在无法强迫多数形成权主体共同起诉时呢，如果有些形成权主体因为漏位成为原告或漏位诉讼参加，就导致要受到他人间败诉判决效力的拘束，对他们这个形成权主体而言并非公平。所以在理论的设计上，我们就说那如果形成之诉败诉的话，干脆就解为一般的确认之诉。法律的概念就是只有消极的确认 A 跟 B 对甲公司没有撤销权，只有消极确认的效果，但不影响到其他的形成权主体，所以其他形成权主体 C 到 D 仍然可以主张不受判决的对事效所及，本于自己固有的形成权再去做另行起诉的动作，这就是形成判决效力的部分，特别跟同学强调的。那补习班有些用书的一个口诀叫胜急败不急，后胜了才有对事效力，败了就没有对事效力，这个口诀就是这样来的。详细的用黑板上这个案例交代整个理论背景呢，让同学了解一下。好，以上就是呢形成诉讼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类型区分，一个是判决效力。我们就带同学看到这边，剩下争议类型的介绍呢，休息之后呢，我们下半堂的时间再接续的来看。